香港大灵异，主持陈云、夏植。 999， 唔该，我行山噶，而家喺西贡586啊。 咩事啊？ 我行山，荡失路啊。 你荡失路啊？咁你喺边度啊？ 而家个位置喺470-40。 470，然后系咩啊？ 470-20啊。 470-20啊？是不是啲标佢柱啊？ 是咩柱啊？ 嗱，你慢慢讲，470-20系咪啊？喺边个地方嚟噶？ 你等阵先啊。 喂？ 等阵，等阵。 你是不是在物理耗径啊？喂，先生？ 在西贡那边啊。 你是不是在西贡物理耗径啊？ 是啊，是啊，没错。 那你在哪一段啊？ 西贡那边，西贡东啊。 西贡东，东边，今哪里出发？ 由西贡北潭涌行咗两个几钟，不过荡失路，而家企咗喺啱啱过咗570啊，70几啊。 570几啊？你头先又话470-20？ 仲争啲。 咁你有冇见到 M 字后边系乜嘢啊 ？M 咩咧？你见唔见到啊？ 仲有少少路程。 咁你見到 M001 啊、001啊，即係 M030 啊嗰啲數字啊？ 你打一陣先，打一陣。睇唔到啊！ 嗱，咁你淨係見到啲數字，咁啲數字刻喺邊度噶？喂？喂 喂， 嗱，你话470-20系刻喺边度噶？嗰啲数字刻喺边度？ 唔系字啊，系密码。 咩密码 啊？可能我读错咗密码啦。 嗱，咁你系咪行紧物理耗径啊？先生，嗱，你唔好行去嗰边，因为个电话接收好差。你唔好再行啦。咦？喂，喂，你停低先。喂，喂，我要问你问题啊。咦？ 你快啲啦！ 你好嘈啊，我完全听唔到你讲嘢啊。你可唔可以再 快啲啦？ 我完全听唔到你讲嘢。 470-20-24啊！ 嗱，你停一停先，你有冇扭伸只脚啊？喂，先生，先生， 我支持唔住啦。 嗱，你停一停先。嗱，咁我而家问你，你系咪扭伤咗只脚先？你嗰度有几多人啊？ 得我一个咋？ 你有冇扭伸只脚啊？系咪要叫救护车啊？ 要啊要啊！ 你系咪要叫救护车啊，先生？ 要啊！ 我问你，你系咪要救护车？ 要啊要啊要啊！ 你要救护车系咪啊？你系咪要救护车，先生？ 系啊。 嗱，咁我而家将你个电话拨去救护车电台先，你等一等。 回车自低就唔正心。 系求助个案，行山人士荡失路，脚部受伤，位置大概系喺西贡北潭涌出闸，麻烦先跟进翻啦。 好，唔该。诶，边度开始上山噶？ 救命啊！ 先生，我哋系救护车同警察嗰边嘅，你慢慢讲。 救命啊！救命啊！ 先生，你话俾我哋听，你而家喺边？ 我唔记得边条路啦。 先生啊，喂，喂，喂， 救命啊！ 先生， 救命啊！ 阿天啊，佢就啱啱呢个求助电话打嚟咧，就系话佢系喺西贡北潭涌出发，咁就荡失路嘅，咁就跟住再问佢，就讲咗组 number 出嚟，但系又唔系好清楚系啲咩 number 嚟嘅，咁就净系话不停咁样讲话系487020啊咁样，咁大概情况都唔清楚。咁但係佢都話自己係有扭傷腳，係需要救護車求助嘅。咁你下可以點樣幫個 case？ 麻煩先。你同佢對一對個電話號碼啦，或者。 而家呢個電話係唔係九嘅2356？而家我哋會派消防過嚟救你，你唔好行開。 喂，先生。喂，先生。你有冇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听到我讲嘢啊？喂，先生，嗱，我哋而家咧就会即刻派救护车过嚟接你噶啦，你就唔好得啦 ，OK？ 香港大灵异， 好翻十。 15集 系啦，翻嚟啦，咁上个礼拜唔好意思又停咗一集啦，因为我失咗踪啦。 系咯，咁你介绍翻自己 先。系，我系萧芳芳。 系啦，我系夏植。 系啦，咁讲开失踪啦，头先大家都听咗段录音啦，咁一段模拟录音嚟嘅，咁就系我相信好多人都知道我今日会讲咩嘢噶啦，就系、是反黑组探员丁利华失踪嘅事件。咁呢件事咧，当然唔系一单。普通失蹤案咁簡單，我哋香港大靈異講得咁梗有靈異嘅嘢啦。 同埋咁啱係因為係2005年發生啦，咁啱啱好今年係第十年。 係啊，即係10周年 嘅九月嘅。 係啊。 咁而家啱啱好過咗十年啦。 係啊，十年。咁件事雖然過咗咁耐啦，但係其實都中間。 都有人討論嘅，即係可能每隔一段時間就有啲網民喺網上面討論啦。 係啊，咁 就即係揾不斷咁揾翻當年啲蛛絲馬跡。 係啊，咁其實好多時候都會係從頭先嗰段錄音度，因為係一個幾主要嘅證據啦，就。係啦，咁如果講翻頭先段錄音啦，咁夏植你頭聽咗啦，咁你都睇過佢裡面嗰啲文稿咁樣，你就點睇咧？你會 係其實我最深刻咧，就係因為佢講嗰堆數字嘅，咁佢講一紮數字啦，咁其實因為佢本身自己係一個警員啦，咁其實好多普通人都知道，咁其實上山嗰時最緊要咧就行一段路嗰時就睇一睇個標誌嘅，咪即係睇一睇個 number。 哦，係啊， 咁你記一記，即係譬如我呢啲咧，我都係有時會行山。咁其實我知道係當同一班人嘅時候，都一齊會睇，哇，到咗呢度啦咁樣，跟住呢一個咧就係譬如話 M 乜乜咁樣，跟住佢話係啦，下一行就哇，我哋而家仲有幾多幾多，即係會有個咁嘅概念啦。咁我就冇諗到原來即係丁生身為呢個警察，即係我諗佢有呢方面嘅 experience， 但係佢都係會我唔知佢咪唔知定係嗰時係好亂啦。 其實咁講啦，如果嗱當時咧，佢就一講就講咗，佢講個數字最初係560啦，跟住就487020咁樣。其實當時嗰個葉先生咧都好聰明㗎啦，一聽到啲數字，佢就話佢行山，佢都問佢係咪標區處嚟嘅。咁因為佢嗰時講自己係西貢。 東啊嘛，咁佢都估計佢就會喺麥理浩徑啦。咁、麥理浩徑我哋話齋就 M 字頭嘅嗰啲，咁佢有時有問佢嘅，但佢冇講到話自己 M 幾多，淨係講咗嗰啲六位數字。 係嗰啲六位數字就好難知道係乜嘢嚟咯。 其實都難嘅，因為咧嗱，你見到我呢度都有個資料咧、其實就係嗰啲標區處資料。你除咗嗰 M 幾多之外咧，後面都有啲六位數字，有真係真嘅喎。咁當然前面有個兩個英文字母啦。咁但係佢冇一個咧係可以 match 得到佢頭先講嗰六位數字嘅。咁所以後期呢一個係咪真係標區處嘅 number 咧？就唔知道。不過咧就當時喺呢七分鐘嘅對話裏面咧， 都幾長嘅七分鐘。 七分鐘都長嘅，但係佢亦唔能夠好詳細講到自己嗰個位置係啦。 即係佢呢七即係傾過七分鐘偈，譬如你其實傾電話咁，而家都係好 efficient 啦，即係一傾你就即係知道目的，講完目的 先。係啊，加上佢一個佢你話得警員，佢應該知道要講嘅就係時間、地點、人物。係 啦， 呢啲好基本嘅資料。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就覺得係好奇怪。 係啊。 咁同埋佢最尾嗰度就話，即係佢不斷咁叫救命啦。 係啊。 咁個電話就越即係。越嚟越細聲， 係啊，好似離個電話越嚟越遠咁樣啦。咁但係又聽唔到其他雜聲嘅。其實當然我哋睇文字或者頭先模擬嘅聲音裏面就冇啦。咁有啲警員自己講翻出嚟咧，佢話當時嘅錄音咧都頗寧靜嘅，即係冇乜雜聲嘅。除咗中間嗰啲干擾聲之外咧，就冇其他即係例如風聲啊、雀仔聲都冇嘅。咁所以呢件事就顯得更加之詭異。咁同時間咧，佢頭先嗰六位數 係咪會唔會收唔到咧？你覺得？ 會嘅，因為咧喺當時零五年咧，喺麥理浩徑嗰度，我可以顯示翻俾大家睇下咧，有一份接收信息嘅顯示咧，當時好似係電信管理局做咧，佢就顯示麥理浩徑其實好多地方都係黑點嚟嘅，係完全一個台都收唔到嘅。咁佢有部分地方就得一個台收到啦。咁因為如果你一個台收到，起碼報到999㗎嘛。咁所以咧係有機會呢個原因。但係更加奇怪，我留意到咧就佢講嗰六位數字咧，佢唔係講位置，佢係講做密碼。咁呢個亦係令人哋覺得好奇怪嘅。 同埋其實正常嚟講，你個電佢一開始係收到噶嘛，佢後屘先收唔到。 因為行咗大概七分鐘路程，咁我諗都係幾十米啫。 係啦，咁同埋但係正常，我覺得佢身為警員有個 sense 就係你知道呢個地方收到，咁你 咁你企定定啦，係啦。 咁就唔會越因為你知道一路行，可能個信號都係會減弱。即係譬如我哋平時可能喺呢間房同埋出邊條走廊已經個 係啊，我哋都會企喺窗邊，誒呢個位收到就唔喐噶嘛，係嘛？ 咁同埋對於個輻射都係冇咁傷害嗰樣嘢 咁其實啦，咁或者講翻當時嗰啲報案中心佢收到呢個 call 之後，佢做咗啲咩咧？簡單啲講句，咁當時咧就將呢個 call pass 咗俾西貢警區嘅郊野巡邏隊，即係我哋俗稱嘅穿山甲，有四個穿山甲就跟進呢件事嘅。同時救護中心嗰邊咧，亦交咗俾消防處嘅山嶺拯救隊。咁佢兩邊嘅拯救人員咧，都嘗試再次回撥翻去嗰個電話 number 度，但係唔通嘅。咁唯有就從佢頭先嘅錄音裡面嘅部分資料去嘗試搜救佢啦，因為佢裡面講佢話北潭涌出發啊嘛，咁同埋佢話自己喺西貢東，咁從呢兩個資料睇咧，就唯有可以知道嘅就係係估計佢喺北潭涌出發向西貢東行，咁當時佢哋估計有主要五條路線嘅啫，咁佢五條路線因為人手始終有限啊當時，所以佢唯有咧就揀咗其中兩條路線去搜救，但係當時嘅搜救咧就係冇發現嘅。係啦， 咁可能佢或者係可能咁啱其他嗰三條路啦行咗，咁即係其實都好正常嘅。 係啊，有機會嘅。咁其實當時咧，佢哋搜救嘅途中咧，都未知道佢呢個報案嘅男士咧係警員嚟嘅。直到佢當晚咧，佢哋翻查翻電話資料，先發覺原來佢係港島總區嘅反黑組探員丁利華。就佢哋就 即刻 提高警覺啦，係啦，因為不過好彩有一樣嘢就係當時資料佢哋資料顯示咧，丁利華有個細佬咧，都係做警員嘅，咁可惜即刻聯絡咗佢細佬啦，咁就嘗試睇下去佢屋企度揾唔揾到佢，睇下有冇翻到佢，有機會可能佢電話冇電，所以翻屋企唔奇嘅，咁好可惜就係當時佢都係冇翻到屋企， 同埋佢警員可能佢哋即刻都有查佢有冇配槍啦，因為如果佢可能配槍嘅話，咁嗰時可能俾人搶咗把槍， 係啊，有殺咗，係因為佢反黑組探員有機會變衣嘅時候都會攞槍， 聽講以前都試過有啲探失蹤嘅時候，拿住支槍走咗去。 係啦，咁就係、是你講嘅應該係再耐啲之前咧。耐啲係。咁就呢個2000年啦，咁其實都係有個警員就喺又喺西貢啦。 係啊。 咁就發現佢喺個露天停車場入邊咧，咁就倒卧咗喺私家車入邊啦。 係。 咁就發現個胸口有槍傷嘅。係啦，咁發現原來佢之後係欠債，咁所以係 自己吞槍自殺。係啦，咁其實我相信，因為嗰陣時二千年同埋其實嗰幾年因為金融風暴， 係 金融海嘯啫咁樣，咁就嗰幾年其實都比較差啲嘅，嗰陣時就2003年甚至沙士啦。咁咁發生丁禮華呢件事2005年就唔係好耐之後，我相信佢哋亦會特別提高警覺，好重視翻啲單案，所以當晚咧，即係佢失蹤當晚咧，佢哋 已經查佢有冇。 係啦， 咁但係排除咗呢個機會咧，因為其實佢發現佢個槍都仲喺個 槍房，係啦，喺後期就發現咗啦。咁所以當晚雖然係咁啫，但因為始終係個警務人員，咁失蹤其實可以好大可小噶嘛。咁所以當時咧，佢哋都去出動咗好多人，大概當晚已經有200個人，包括消防啦、警員啦、民安隊啦。當時佢即晚咧就頭先咪講五條路嘅，佢當時重新搜索過五條路嘅，個通宵搜索，好可惜， 因為揾人要越快啲， 係啊係啊， 知道晏晝揾唔到嘅話，咁其實夜晚就會即 更加困難㗎啦，係 啦，即我諗係3日之內就揾到啦， 係啊，因為黃金72小時啊嘛， 係啦，係咯，咁所以其實咁都好可惜揾唔到嘅， 係啊，不過當時因為頭先嗰件案件個嚴重性啦，所以當時咧就唔係當一般失蹤人士處理，而係交咗俾重案組嘅。有同時，因為佢係反黑組嘅探員啦，所以當時反黑組亦係助查呢件案嘅。咁後屘咧，佢就翻查啲 CCTV， 即係佢住嗰棟大廈嘅 CCTV 咧，都其實已經知道佢係著住啲一件白藍色 polo 恤，係啊藍色 polo 恤啦，啡色長褲同埋有孭住背囊。咁唯一就因為當時佢話佢冇八達通個人八達通所以查唔到佢嗰啲去向啦。咁唯一就係靠住佢嗰張相個樣啦，同埋佢啲即係當時著嘅衫去嘗試揾佢啦。 呢個都好重要啦，線索即係譬如你貼嗰啲尋人告示，你都要話佢咩身形啊，著嘅衫。 係啦，當時就都搜救咗，差唔多去到第三日到啦，咁因為學你話齋啦，72小時之內一定要揾到，咁去到第三日就72小時啦。咁佢哋嘅人手頭先第一日咪去到200個人到嘅，咁其實去到當日已經超過300人嘅啦，係一個非常之大規模嘅搜索嚟嘅。咁當然包括民安隊啊、警員頭先講嗰啲啦，甚至係政府飛行服務隊啦，最常見嘅行山失蹤啊嘛。咁仲有其實都有啲義務嘅搜救人員嘅，嗰啲可能就係啲休班警員，因為佢哋啲同袍心理啦。咁你知佢哋好有義氣噶嘛，係啊，好團結嘅。當時啲警務人員 就 好係啦，咁 係有義氣咯。 係啦，咁所以咧當時佢哋都加咗好多人手落去搜救，亦係令當時人咧好驚訝嘅，因為點解一個失蹤嘅人會咁多人去搜索咧？其實好少見嘅，通常你咪就得10-20人或者幾十人去搜索嘅啫嘛。 身份問題啦，咁同埋係發現係即係西貢咁，佢嗰度附近都好多居民，咁可能都想知咩事。 係啊，咁可能係啦。咁不過其實去到第三日咧，就有啲嘢真係同名義又有啲關係嘅， 因為頭先我哋聽都係科學式嘅搜尋， 係啊，科學式嘅搜尋啦，即雖然佢有啲奇怪嘅資料喺裡面啦，即例如啲數字啊，或者佢自己連個位置講唔到啊，甚至佢嗌救命啊嗰啲，都係有啲奇怪，但係可唔可以牽涉到靈異咧？暫時都未能夠。去到第三日咧，佢家人咧就帶咗一位朋友去當時嘅北潭中指揮中心嗰度，咁好似都係丁禮華本身嘅朋友嚟嘅，咁佢聲稱自己就由天眼通。 咩係天眼通？ 天眼通嗱，咁即係所謂神通力嚟嘅。佢即係話咧，佢可以嚟即係好隔空咧，就睇到一啲平時我唔係我肉眼睇到嘅嘢。例如佢當時表達啦，就佢話自己見到丁利華咧，就喺個沼澤或者喺水嗰度半身掙扎緊。咁係啦，當 即係佢係諗到嗰個情況， 係啦， 出現喺腦海入邊。 係啦，佢見到即係因為佢用佢可能佢可能修道法道術啊嗰啲咧，就有機會嘅。 沼澤 西即係千里眼啊，所謂以前講嘅千里眼，係啦。咁同時 喺沼澤入邊，西貢 沼澤或者水， 死水 係啦。咁仲有個特徵就係佢話附近應該有啲白色嘅樹木嘅， 白色嘅樹木 有啲咩樹木白色嘅千層。 大概八千層啦，八千層啦，白橡橡木咯，咁嗰啲，咁附近有冇咧？有嘅，有八千層嘅。咁當時因為你話去安撫人心又好咩都好啦，當時佢係有派咗其中一隊，連同佢啲家人同埋嗰個識道術嘅朋友咧，揸車去嗰頭揾去 有咩都試下， 係啦，咩都試下啦。咁佢喺嗰度係北潭涌附近嚟嘅，都係咁。好可惜嘅就係當時都冇乜特別發現。 嗯，係啦，呢度就我諗到其實丁山自己一個去行山其實是很危險，即係啲人話你行山起碼要帶多個朋友啦，咁互相有個照應啦。係， 咁其實當然啦，其實我諗相信俾我自己就唔敢一個人行山嘅，老實講，因為就算你幾熟都好，因為如果你有啲咩頭暈身興又好，咬親腳又好，你冇照應其實好危險嘅。 係，即係譬如你知道香港嘅天氣比較多變咧，即係譬如你行山，可能你一開始係有陽光普照嘅，咁之後可能行上去個天氣啊嗰啲嘢又會唔同嘅。 係啊。 咁所以其實多個人照應都好啲嘅。 係啊，好似你話丁利華佢失蹤嗰日咁啦，即係我翻查翻當日嘅天文台同埋環保署嘅資料咧。其實當日9月11日啦，911啦，就佢晏晝12點報案，唔係1點報案嘅時候都係頗熱嘅，佢差唔多去到32度。 唔出奇，因為我哋而家11月都仲係，即係我哋 so call 係過咗呢、這個秋，即係喺秋天啦，係咪先？咁、但係都係仲係28-29度咯，最近都係咯。 就當時去32度啦，濕度84% 左右啦，咁就不過嗰日就冇乜陽光，就不過咧有樣嘢就 84濕度即係 84都濕㗎，100係全濕啊嘛，咁84好濕，即係我諗今日差唔多。咁同時當日嗰、那個空氣中裡面嘅懸浮粒子咧都係比較高嘅。咁、你 大霧啊，同埋 係其實喺塵埃，主要係啲塵埃。你如果你可以睇翻我呢個表咧，裡面有一個資料顯示到出嚟咧，就係嗰個懸浮粒子啦。係啊，你見到咧中間，尤其是佢全日呢、這個係當日嘅。 我哋係理性靈異，我哋係 都 係 好理性。 唔係 當然其實 係 啊，咁你見到咧，佢中間個資料顯示咧，都係喺全日裡面最高嘅。佢行山嗰段時間。咁其實空氣混濁咧，你呼吸就會冇咁暢順，加上又熱又濕咧，其實個人係會比較容易中暑嘅， 即可能拗下拗下咁樣。 係啊，咁如果你話中暑去行山嘅時候係危險噶嘛，咁你就所以當時就有啲人懷疑其實係因為佢中暑嘅，係啊，咁所以就因為佢中暑啦，所以就佢語無倫次係合理嘅，所以我覺得。不過咧，就當時佢哋冇辦法啦，咁你都要繼續搜救佢啦。好去到第四日咧，好彩電信公司咧又就俾更加多進一步資料，佢咪用手提電話去報案嘅。咁咧佢就當時有顯示到係大灘嗰度發出嘅，大灘一個信號站，大家可以睇翻我幅圖啦。咁至於佢喺呢度揾唔揾到咧？咁我哋不如第二節再講啦。 好。